我乃如有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从这个地方看起，经文呢到这个地方，这是会通四科了。换一句话说呢，前面所讲的许多理论，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理论呢与我们眼前实际的事项合起来看一看，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佛所说的诸法实相。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上一次我们把前面的经文做了一个结论啊。那么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总是不能详详细细地给诸位来剖析这个问题啊。但是《楞严》这部经在我们大乘佛法里面，可以说无论是哪一宗哪一个法门，都是将这一部经呢看得很重要，所以古德又称之为开慧楞严，成佛法华。那么可以说呢，已经把这部经与《法华经》啊是相提并论了。那么我们这老同修都晓得，《法华》与《华严》呢同称经中之王。那么楞严呢，既然可以跟《法华经》并称，楞严经的身价就高了。那么讲到开智慧，这个也是确实不假，做了楞严经再不能开智慧，那就没法子了。那么可以说呢，它是开智慧的一部好书。而下面这段经文，实实在在是世尊大慈大悲将前面所说的如来藏性指出来，三科七大就是如来藏性，就是妙修行路。经中虽然是为我难尊者指出，叫我难继续用这种微迷关照向旧路上处处讨寻，头头见取。除此以外更无修行之路了。 话嘛，虽然是对阿难说的，其实是对我们大众说的。我们哪一个人发心要修无上菩提，那么你就记住佛在楞严会上对阿难的种种开示。那么底下这个四课文字很长，实在是照应这个经刚刚开端佛说降于敷衍大陀罗尼住三摩地妙修行录。前面说了这个话，如果说了这个话，后面就没有下文了，那么这就是不相应了。佛前面既然这么说了，到这个地方我们才看到啊，具体的指出一条修行的道路了。那么下文这个二圣五圆通，可以说都是如此证如。那么阿难尊者在本经所表现的这些呢，都值得我们学习。他在七大周遍之后表现得豁然开悟了，这个开悟我们仔细去观察啊，阿难是示现的，示现的是解悟。这就是有假能够入真，解悟当然比不上证悟啊，就是理论上通达了，疑问没有了，疑惑没有了，可是路还没走啊。但是诸位要晓得，解悟是修正的前方便，换句话说是修行之前呢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古德常常讲啊，这个修行好比是走路啊，解悟好比是认识路。我们想走路，如果这个对于路不认识，那么诸位想想他走到哪里去了。我们看过去祖师大德判一切经都不外性解行证四大分，就是四大科啊，而解在行之前。换一句话说，不解就没有法子求证。如果我们要真正想求修证呢，一定是先求理解，也就是说先求认识路。那么从此以后再起修，进度一定是很快，而且当中不会有差错。与那些不明教理盲修瞎练呢，当然是不相同。 那么在此地，也许有人呢会提出一个问题，在前面我曾经说过，见于见言，应所想象，本无所有，言是菩提妙境明体。这个话前头佛说过，这个是楞严经里的非常重要的话，要常常记在心里，时时刻刻提起关照的功夫。佛这几句话可以说已经把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个十八界统回归如来藏心了。这底下何必还有这么麻烦呢？还要以这个四科七大来回归啊，是不是嫌累赘呢？如果诸位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也算是做楞严经啊相当用功啊。但是诸位要晓得，前面佛说这几句回归，是说明如来藏性不离一法了，这是行理究竟坚固。这个几句话给《金刚经》里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还要说得圆满，还要说得深入，因为佛在《般若经》里面只教给我们观空。眼睛里面不但教我们观空，而且把观空所以然的道理跟我们说出来，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金刚经我们做了观空，也许会提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观空呢？为什么要应作如是观？当然呢，你要是彻底了解经义，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含糊笼统的，这个读《金刚经》，读到最后啊，一定会起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观？楞严说的好啊，楞严讲的，语是菩提妙境明体呀、这是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那么我们不是就是想要证得菩提妙境明体吗？你要想证得菩提妙境明体，那你就得好好的记住见于见缘，并所想象，本无所有，这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说的是比较笼统。这个地方你讲的见，是能见的见分呐。缘是所见的相分。说一个能见的见分。说一个所见的相分， 后头还加一个定所想象，那就是第六意识以及与这个意识相应的一些心术。要记住，本无所有。啊，本无所有是什么回事情呢？那就是真心，那就是清净法身，就是菩提涅槃。所以目的是为了显理，理是究竟坚固，这是前面的一句的回归。向下这有四大端，这就是以四颗七大来回归，是指四颗七大藏体就是如来藏心。前面讲理，现在给我们讲四，不但理是究竟坚固，给诸位说四也究竟坚固。啊，说个实在话了，理上讲究竟坚固啊，我们有的时候听了，纵然不能很明白，也不太反对。啊，想想想，那是理呀、啊，是事上讲究竟坚固啊，就难了。啊，真正能接受的人呢，就不多了。可是我们看《楞严经》啊，尤其诸位现在读的这个本子，这是教光法师的科会，你能看到这个经文的章法结构啊，组织的严密，叫我们展开经卷呢一目了然。如果没有前面的理，现在跟你讲这个事，恐怕是没法子接受啊。理上能够接受没有问题了，事就好办了。前面佛是叫我们即性一退相，见诸法之无相。向下这个经文呢，是叫我们从相上啊去推求，推求性，然后再见到诸法之无性啊，无性之性啊，就是真性，无相之相啊，那么就是相相即灭。正是佛法里面常讲生灭灭已，即灭现前，这是佛与大菩萨的境界，才算是你真真正的到了啊，真正在大乘佛法里面登堂入室了。那么诸位想想，这个文经文就实实在在是太重要了啊，而且经文意思都太好了。不过我们读一部经，确实要能够如是的深解啊，看到这个经文字字句句其味无穷啊， 这你一定要能入。那么说到能入，我也常给诸位同学说，我们人人呢都本具入道的条件。既然我们本来个个都具足入道的条件，那现在为什么入不进去呢？入不进去一定是有障碍啊。我们首先要了解障碍在哪里，再进一步把障碍去掉，这就能圆满通达了。也与诸佛菩萨一样证得清净心愿。这是佛当年在世说经的意思啊。历代祖师对于我们的期望，都是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有决定性的成就。这下面四颗就是五阴六如十二出十八界，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我在此地这教证阿难说啊，日无忧为民呐、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虽然知道两种现望当初化身、当初轮回这些话了。诸位都要牢牢记住啊！为什么呢？你要把这些话记住了，要能够在境界里头确确实实看到这桩事情了，那么你就证得无生法忍。你在念佛里面就念到理一心不乱啊，你生死也了了，轮回也没有了，这个一点不假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啊，若不能如，常常念着，常常念着什么？这个在禅宗里面叫做疑情。啊，你比如这一句里面，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就是四句啊，这四句的禅宗里面就是疑情啊。这是佛说的一切法的真实相。前面两句没问题，我们人人都承认他的，后头两句问题来了，到处出生，随处灭尽，我们没有看到。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相呢，给诸位说，这就叫做诸法实相。你果然看到这个相了，你的心就清净了，你的心也平等了。啊，你在一切境界之中再都不会起心动念了。这个时候才得到真正的禅定啊。这是什么定啊？那个人王经里面讲的极灭定。诸位要晓得，极灭定 是如来果地上所证的，是性定，不是修来的。本性里头原来具足的大定啊，说个实在话，佛在两种见望跟我们讲，当初发生，当初轮回，就应该大彻大悟啊，那个地方没有无聊。像昨天我们在《法华经》里面讲的，《法华经》这个寄送啊，这个天行菩萨《毗婆沙论》里面，他就解释这个寄送的意思，里面就有一条，怕的是众生一遍不能开悟啊，所以不厌其烦的重复。我们在楞严会上也看到世尊不厌其烦呐，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前面一遍没开悟啊，第一遍呢，说我们开悟的地方在哪里呀？起初真心啊，啊，立根的人在起初真心的时候就开悟了。那一段开不了悟，这第二大段，这是十番行见。十番行见再不悟，这第三番就是两种见望啊。到这个地方，这是第四番啊，慈悲之极呀、啊！四番再不能开悟，这二十五圆通。举出二十五位菩萨这个修行人呢来做一个示范，看他们都开悟了。啊，那是在表演的呀。啊，悟后起修那就不相同了。跟没悟之前完全不一样。经文里面所说一切浮尘，浮这一个字是不实在的，虚浮不实的啊，尘就是指的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要拿现在的话来说，包括了全部的物质的世界啊，色法与物质的世界，各位一定要了解，与物质相对的是精神的世界，也包括在其中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设这一边一定就要懂得那一边啊，所以它在文字上是有省略，意思是圆满的啊，决定没有偏差，没有欠缺。一切两个字尤其用得好，为什么呢？我们讲世间，讲有情世间，讲气世间，还讲到知正觉世间。那么说一切呢，就通通包括了，不但六道里头完全包括了，声闻缘觉菩萨佛通通包括在里面啊，也就是说的呀，十法界一真庄严，在此地就是一句 一切古人啊，全都设定了啊，诸幻化相啊，啊，那么十法界一真庄严，并不是真正有啊，这些相。是什么呢？是幻化之相，不是实相。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一切有为法”，这个地方是一切浮尘，一切浮尘就是讲的一切有为法。啊，如梦幻泡影，是幻化的呀。可是《金刚经》呢，只是说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就完了了。啊，这个地方好怎么呢？好在底下有这两句。啊，为什么说的是幻化呢？因为事实的真相啊，它是当处处生，随处灭尽啊。那这不是幻化是什么呢？出出生来无来处，随处灭尽去无去处。注意这个话的意思，能听懂吗？不来不去啊，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一句你会了，怎么不证无生法忍呢？啊，证无生法忍，在我们净土宗里面讲，是利益业心不乱。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上品上生，啊，花开见佛啊！啊，那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生，你现在已经悟到无生了。所以你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就是开。啊，那么诸位想想，这多快呢？啊，到西方就成佛。所以这一段事情啊，我们要现在做。而且我奉劝诸位要赶快做啊！那么你们大家去问，这能做得成吗？我给诸位说，决定可以做得成啊！你要不信的，楞严经为证啊！啊，不是我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啊！啊，这个话是佛说。只要我们能够信得过，依教奉行啊！但是这话说回来，这样的说法毕竟还是上根的人的利益，上根立根，他一听到这个话确实就不如了。中下根性的人天天念他，甚至于背得滚瓜烂熟，还是不行啊，入不进去啊。啊，这个一切有为法，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还是看不出来啊，还是不能入这个境界。你要说要靠修，怎么个修法？要恩做这样的观想，那就全错了。为什么呢？全落在意识里面。落在意识叫妄想，那哪叫修行啊？天天在打妄想嘛。 打妄想也能算修行吗？所以诸位要记住了，观想可不是妄想啊，观想能见性，这个妄想是愈迷愈深，这个是不能搞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提不起观照功夫呢？实在是我们对前面一切浮尘诸幻化相是一无所知啊，所以佛用这么好这么简洁的方法叫我们直截了当一下就证如，我们做不到。那么要想了解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在佛门里面有两个路子啊，一个路子呢就是发心，一个路子是法相。这个我也曾经给诸位说过，古人学佛是先奠基础啊，法性中入门，这是从大智度论；法相中入门，这是从瑜伽师地论。所以这个两部大论是大乘佛法入门的书啊，给我们分析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叫我们真正了解啊，这是幻化的，这是虚妄不实的啊，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啊认识。然后再读这些经典，那就有很深的受用。我们再看底下几句，说幻妄称相，幻妄就是虚假而不实，称是名称而已啊。称之为相，在唯识里面讲，相呢有两种性质，一种呢叫依他起性，我们在唯识里面去看依他起性啊，就是性境啊，这个三境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性境。那么代指境跟独隐境呢，通通是遍计所知性。那怎么不是幻妄的呢？所以说诸法无自性呐。自性之性呢是实性。永嘉大师在《正道歌》里面也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正道歌》文字不长， 而且都押韵的，便于读诵，还可以歌唱的。那么注意是歌唱，那我也不懂调，怎么唱法呢？注意要晓得，佛法里面的歌曲并没有一定呐。在印度有印度人的唱法，在中国有中国人的唱法。南方人有南方人的唱法，北方人有北方人的唱法，哪有一定呢？只要你认为唱得很好听很舒服，那么你就去唱就是了。记住，佛在金刚经说，佛无有定法可说。佛门里面所有的方法哪有定法？没有一个一定的方法。所谓定法都是临时的，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定一套方法，为什么呢？使我们的仪轨上来得整齐呀，不至于杂乱无章。为了整齐化仪起见，我们才定一个方法。可见的这个方法是人为的，仪规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只用一个方法的，我们佛教里面这个歌，这个曲调，在从前呢，戏剧里面都有。诸位现在是懂得昆曲的已经不太多了，昆曲里面就有很多是我们佛门的赞颂，评剧里面就很少了，我们现在讲过剧了，是评剧了，就很少了，昆曲里面多。那么像这些常识都应该晓得，佛法到了今天，古人所传下的东西许多失传了，当然我们尽量的去发掘去保存，同时还更重要的要创新，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一个时代的人嘛，我们不是汉朝人，也不是唐朝人呐，汉唐的东西我们晓得，我们了解它，我们也能欣赏它，所以更重要的是创造现代的作品，创造现代人适用的仪轨，我们现在佛门里面这些法器，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从前里头的这个音乐的乐器呀，一直到今天，你看还保存这些样子，这都是汉唐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乐器啊，还是更古的时候。那么现在乐器种类比从前多得太多了。现在这个歌段里面，近代的乐器也能够用得上啊， 可是怎么样呢？这学佛的人啊，实在讲相当保守啊。如果我们这个地方要摆起一些很多这个西洋乐器摆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也唱录像带呢，各种乐器来演奏，大家觉得这个很奇怪，这是不像佛教了啊。那怎么样像佛教了？复古才是佛教啊。因为有这个观念，所以这个佛教啊，弘扬方面呢发生了障碍。为什么人家一听说学佛要学做古人，这个不干，我要做现代人，我要做21世纪的人，但他不愿意做古人啊，几个甘心情愿做古人的来学佛呢？这些我们通通要了解啊。我们佛教在今天就这么好的这个教义啊，这样殊胜的功德，人人希求而求不到的都在佛门里面。这佛门里为什么不能传播？为什么大家不能接受？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天天在那想求福求慧啊。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是如此。